些爱。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8月11日，周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俊宇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及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会议。会上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及省市有关文件精神。刘俊宇强调，人大机关干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学习的坚定性和自觉性，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还就乡镇代表之家、选民之家等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日，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狄庆杰带队到清凉寺办事处德信公园现场督导指挥两围拆除工作，成功拆除德信公园西面一处违规建筑，切实保障公园的顺利建设。狄庆杰强调，面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严峻形势，各部门要紧密配合、协调联动，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两围建设，保证拆违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为贯彻落实河北省委、省政府对于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要求精神，动员全省各级各单位坚定信心，强化措施，推进全面创建、全域创建，坚决打赢文明城市创建攻坚战，以实际成效向党的19大献礼。8月11日，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电视电话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副市长狄庆林在分会场收听收看。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刘丹对全市文明城市创建提出要求。他强调，一要提高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做到有令必行；二是要加强领导，突出重点，着重找差距、找问题；三是加强督导，形成合力，形成督导的常态化，积极推动全面工作，要真抓真落实；四是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要全面落实好宣传工作，在全市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Hello， 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先偷客栈，我是貂蝉。这首歌来自伍佰的《你是我的花朵》。最近啊，可以说这两年呀、有一个词儿特别火，叫主题，像主题影院，然后主题餐厅，主题酒店，然后甚至还有一些主题美容院、主题理发店啊，又非常的兴起了。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找了很多家在北京非常好的主题餐厅来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来告诉貂蝉你有去过一些主题餐厅吗？好吃吗？如果值得推荐的话呢，来告诉貂蝉，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第一个主题餐厅呢，叫曼景熊本食堂。一听这个名字，能猜到什么主题餐厅呢？曼景熊本食堂，如果了解朋友的呀，一定会知道这一定是一家日系的餐厅，一家呀开在胡同里的日系清新小店。熊本卷儿作为一个称职的头盘啊，它的味道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卷内的料呢超足的，有炸虾、天妇罗、鳗鱼、三文鱼、蟹肉和黄瓜丝儿，外面的鳗鱼汁儿和酒的芝麻，一口咬下去，天妇罗的酥脆感还在，鱼和蟹肉的鲜味也在，味儿啊特别的足。说呀，芒果大虾卷做的也是呢超有层次感，而且呢都是现做的。每卷寿司呢用一个小芒果，中间是炸虾，外面呢有美乃滋酱，外软里酥，太爽了，一点点酱油在芒果上面更鲜了，这个绝对是必点的。这家店呢是位于旧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25号，在地铁鼓楼大街站 G 出口就能找到这一家店了，叫曼景熊本食堂。如果喜欢吃日料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看一看啊。人均消费大概在100块钱左右，其实相对于主题餐厅来说嘛，真的是不是很贵。这道第二个餐厅呢叫蓝山日本料理。说为什么推荐这一家店啊，说这个日料店最突出的就是在于满墙的手办。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这个手办到底是什么，这个手办就是它的墙上很多小人儿，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些动漫啊，像这个灌篮高手，还有叫圣斗罗是吗？很多这种小人儿在墙上摆着，还有很多像那个好莱坞啊那种的怪兽的电影啊，这些都能找到在墙上。说他们家呀，坐标呢在朝外的 SOHO， 性价比超高的日料店，招牌蔬菜沙拉内容很丰富，里面主菜呢是冰草，还有紫甘蓝、金枪鱼、玉米粒儿、小番茄，配了沙拉酱和黑芝麻。日式鳗鱼饭呢量也很足，鳗鱼很肥美，浇着红色色的汁儿，让人意犹未尽。这家店呢是位于朝阳外的 SOHO C 座知了胡同172室，人均消费呢也不是很贵啊，也在100多块钱左右，风格呢很好，叫蓝山日本料理。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告诉貂蝉啊，如果你去过一些主题餐厅值得推荐的话呢，来告诉我，我也会第一时间的来推荐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没有去，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餐厅的话呢，也可以来点歌啊，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 来

一首歌来自听众季春华点的歌啊，他说点一首英文版的《吻别》送给单位的阿姨，希望她身体健康。我是小懒鱼，什么意思呢？以后可以不叫你季春华，叫你小懒鱼吗？听众陆群说，良乡有个蒸汽海盗船餐厅真贵。这个蒸汽海盗船餐厅是那个吃海鲜的，然后到里面没有筷子，都是手抓，然后拿手去吃的，然后一进去就有一种那种像进了海底进船舱那种感觉，是那个餐厅吗？挑战有点记得不太清楚了啊，如果你听到的话呢，给我一个回复呗。这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中意他》，我们继续来推荐，在北京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推荐的这个餐厅呢叫若比林青春主题餐厅。说呀，青春是什么呢？何老师说过，青春是再近的距离也要跑着去。说呀，这家店的门口的青春无敌，配合着店里摆放的小物件，很容易就会勾起人们对年轻时代的回忆呀。我觉得这家店呀更适合那种80后去吃，真的能勾起很多的回忆。说呀，招牌的麻辣青春用香锅的形式，超喜欢里面可以啃着的东西，譬如入味的卤鸭头和辣鸡爪，还有就是那股麻辣劲儿，辣到停不下来。说呀，再喝上一瓶凉凉的北冰洋，为青春干杯。这家店呢是位于石景山八角东街融科创意中心的D1-1008。这家店呀真的很便宜，人均消费呢在60块钱左右，真的是一些主题餐厅里面呢算是比较便宜了。而且这家店的装修风格呀还是蛮有特点的，这个墙面都是用那种砖头砌成的呀，特别像那个火墙，听众朋友们懂吗？用火墙的感觉呀，然后墙上摆了很多一些挂件呀还有图片，确实能勾起青春的回忆。继续的这一家店呢叫萌新火辣串串香。说呀，作为一枚海盗迷，海盗王主题呢让我觉得特别的熟悉啊，看着周围熟悉的动漫人物，感觉可以吃下5斤肉。说呀，这家店呢比脸还要大的鸳鸯铜锅，微辣就已经很辣了，串串自取，辣牛肉呢好吃的不得了，炸的外焦里嫩的糍粑裹着豆面和红糖，味道杠杠的。这家店呢位于大屯街道安慧北里雅园1号楼2层，是一家吃串串香的店啊，人均消费大概在88块钱左右，也不贵。刚才啊听众盼说可以点一首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吗？那貂蝉找一下啊，不要着急，把这一首李玉刚演唱的《刚好遇见你》来送给你听。那么这一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啊，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说你有吃过的一些值得推荐的主题餐厅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貂蝉，也是一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貂蝉互动吧。 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10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笑着，我们抬头望天空，星星还亮着几颗，我们唱着时间的歌，才懂得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 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风吹花落一如意，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在你里，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十年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你，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又是一年开学季，你开学我放假，安阳伟业奥迪冰点促销聚会来袭，购车享巨额优惠还送精美礼品，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大兴区金梁路廊伐路口北，83790100。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 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夏天是春的延续，秋的基础，冬的前奏。夏天是一个充满活力又变幻无穷的季节，也是绿树成荫、繁花似锦、风景迷人的季节。今天是8月15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都是我的神经。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 神偷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神偷客栈开门喽！ 哎，我是。 你说你是我兄弟，可以永远相信你，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样好兄弟。今天很早喝醉了，但是你说不用吧，因为你会帮我忙，帮我。喝了之后打的电话来求救，说你想陪他，你想问他，十分的害怕，还要说你比我好，他爱的不是我，他叫他对我很重要，是我一生最爱，请你不要再跟他拌帅，我不会放过你，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现在开车回来。你别和我女朋友，就算你喝了点酒，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什么是好朋友。你别和我女朋友，就算你喝了点酒，我现在就要看清楚你不是我好朋友。 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啊！这里是仙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演唱的《别碰我的人》，来自听众大蜜雪，他说来一首陈小春的呗。把刚才那一首歌啊，来送给你听。我们继续来推荐主题餐厅啊，这家餐厅呢叫云雾私房菜，是植物大战僵尸主题餐厅。说呀，说每一道菜和服务员都与主题有关，来这家店吃饭呀，一定要做好随时被僵尸撩的准备。哇哦，说呀，闪着星星眼的向日葵炒饭特别啊，特别好看，真的。除了颜值很高啊，它也是有内在美的，滑嫩的鸡蛋，有嚼劲儿的米饭，光滑细腻的火腿粒，还有青菜的爽清爽口感，完美。还有一道菜就是咻咻发射豌豆的豌豆射手来了，鲜嫩的龙利鱼搭配清香四溢的翠绿豌豆，再加上清淡却不失滋味的味道啊，真的挺好看的，感觉味道呢也肯定很好吃。这家店呢位于神路街39号风情酒吧街3层106室，在日坛国际酒店，人均消费呢大概在100块钱左右，也不贵。继续的这家店呀，我真是看到之后呢我都特别的想去，叫8号院秘制火锅80后主题店。我觉得这家店呀，我跟你们先形容一下哈，它的这个环境呢是像跟课堂上是一模一样的，餐桌呢都是跟课堂的课桌是一样的，后面呢还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有一个大块的黑板，黑板上面呢都是写着板报。哦，说来这里吃饭啊，一起弥补错过的学生时代。说啊，这个场景像极了中级三班上课吃火锅，想想都刺激。串串呢是自己取的，最喜欢的是凉面和鸡汁土豆泥，凉面的汁调得好，味道啊甜鲜辣是必点的一道菜。而且他们家这个菜单啊，上面都写着是8号学院随堂测试的菜单，而且呢蘸料呢都是用那种铅笔盒的感觉啊。说呀，上学的情怀呀，是试卷菜单啊，这些呀都能和老师相提并论了。感觉呢每一道服务员啊，然后包括那种厨师啊，都像老师一样，就有一种感觉啊，在上学时代不敢干的事情终于可以干了。在上学时候啊，不敢在课堂上吃好吃的呀，别说在课堂吃火锅了，一起来这家店来感受一下上课吃火锅的感觉。这家店呢是位于德胜门内大街172号，近西湖南沿，人均消费呢在90块钱左右，也是不贵的。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告诉貂蝉啊，如果你有一些吃过的值得推荐的主题餐厅的话呢，也来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吧。那么这时间呢，如果说你没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餐厅的话呢，可以来点歌，互动方式也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貂蝉你想听的歌曲，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演唱的火力全开。 大到过出一步愿再做努力，我叫他们被入侵。你说累得可靠，我说何必怕他。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别向他们磕头，问话是不起来，在每个神经被有人生不担心，绝不允许失败，胜利不必等待，因为 music man认真的世界开始在摇摆，节奏和音乐入侵了血脉，这次的战略是火力全开，火力全开，火力全开，火力全开。

了我眼睛、哦哦、因为我太想念你，所以才害怕这孤独打得不着边际。若此刻能奔向你，紧紧拥抱你，会毫不迟疑，直觉我们应属于彼此，否则我不会每次无法停止，将你想成了心事，等你等成了坚持，眼中渴望来不及掩饰， 首歌来自张信哲演唱的《直觉》，来自听众微的点歌。这里是仙都客栈啊，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些主题餐厅。说呀，在北京各式各样的餐厅啊，可以说多如牛毛。近几年呀、啊，各种各样的主题餐厅呢风靡一时，一些餐厅呢以鲜明的特色打上了另类怪异的标签。哎，最近特别火应该是《王者荣耀》。哎，有《王者荣耀》主题餐厅吗？貂蝉没有找到。如果有听众知道的话呢，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都客栈"，来给 给貂蝉留言，貂蝉也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有的话哈、啊，一定来告诉貂蝉。 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脸上没有表情，路灯一盏一盏的熄灭，他们始终没有说上半句。 这一首歌来自自然卷演唱的《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这家餐厅啊叫酒鬼金居酒屋。酒鬼金居酒屋，说没有错啊，这家店就是在2017年必吃榜上的居酒屋。这个小店呢不大，但是拉开门就是一种有进入到一种另一种国度的感觉啊。整个店呢都弥漫着日本的气息。言归正传，排位时间较长，可能吃的人比较多啊，排队呢就是很正常了。在这里啊的招牌呢是半熟牛肉，酸甜口超好吃，五星必点，肉质超嫩，属于一上桌啊就被扫荡光的对象。说呀、啊、刺身拼盘里的大章鱼好吃的不得了，如果有想吃海参的宝贝儿呢，一定要提前预定哦。这家店呢是位于学经路甲午号院大华电子厂东门北侧300米，人均消费呢大概在150块钱左右，因为吃日本料理吃海鲜嘛，价位呢会稍微贵一点。继续，这一家店呢叫小山日本料理，哇哦，这个呢也是有很多那种日本的动漫卡通的人物啊摆在那里。说呀，小山日料呢是三里屯商圈非常出名的日料店了，新鲜的食材和动漫的手办大概就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了。说啊，这里的三文鱼刺身牛腩呢肉又厚又肥，入口啊超级过瘾，吃海胆刺身的时候呢一定要趁着冰鲜赶紧吃，放久了呢会化掉，但是超级好吃。这家店呢是位于三里屯北路19号三里屯太古里北区B1层，人均消费大概在200多块钱左右，可以说是今天介绍的这些主题餐厅里面最贵的一家店了。这里是仙偷客栈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值得推荐的餐厅的话呢，也可以来告诉貂蝉。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王妃》，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随无的滋味。 绝了。我站在分隔岛上，没有方向，不想回家。你太善良，你太美丽。 伤心。